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樂活玩家呢，每個星期嚟到呢一個晚上呢，我哋都係即係向住自己嘅內心出發，正視一下自己有啲咩嘅不足，有啲咩嘅缺失。咁啊，今日呢即係我哋探討一個話題呢，不禁都要係問一問自己呀，因為好多人都可能以為自己知，或者你唔知，就係你自己是一个点样的人呢？ 为什么你今晚把声咁情深款款，我有啲毛管动啊。 是好感慨因为真係。 活咗咁多年人啦。 究竟你知唔知自己系边个？我当然知啦。我考一下你啫。 系嘛 Winnie 其实知唔知有冇成日问自己究竟我系一个点样嘅人呢？真係。 讲真的，我真系呢、這个问题系由我入大学之前到而家，我都仲喺度问紧呢个问题， 都仲问紧啊！ 系啊，因为好多时，我记得我哋前几个星期啊嘛，有讨论过究竟人系咪应该要做自己啦？咁但系喺做自己之前，都要应该知道自己系一个咩嘅人，先可以放胆去做自己，即系分享自己嘅所见所闻、所感所受呢啲啦。咁但系喺我点解要咁耐都仲系思考呢个问题？因为当我发现到自己身边嘅朋友，佢哋嘅性格都会系好突出嘅，就算系嚟到呢个公司更加啦，即系每一个同事都会有自己嘅性格啊，甚至佢哋做嘅节目嘅题材啊，都系由佢哋自己去谂，哦，好特别，好创新。咁但系好似我啱啱加入乐活玩家成为其中一员嘅时候，其实你都知啦，我都系谂咗好多个唔同嘅题目啊，唔同嘅方向啊，就同你倾咗好多嘴啊，最尾先至定咗啊，今晚星期四咧就讲下呢啲咁嘅努力向上，点样提升内在质素呢一啲性质。咁所以即系呢个问题，我到而家都仲喺度问紧自己啊。 哦，因为其实我又即系好得意嘅，觉得呢样嘢系即系嗱，我先唔讲话即系阿 Winnie， 我对你嘅印象系点啦。我记得即系喺好耐之前呢，咁我就即係都有出面接触多啲嘅年轻人啊，咁即係同佢哋分享一下即係做广播系点样嘅一回事嘛。咁其实好多人都问㗎喎，哇，做广播系点㗎，咪就咁喺个咪面前讲下嘢呀，咁咁啊，既然你喺咪面前讲下嘢，咁咁啊，你讲同人哋讲有咩分别呢？ 係啦， 即係点解有啲人鍾意听某啲主持人讲嘢，又或者而家所谓网络上面嗰啲咩 KOL 啊，佢哋讲嘢同一般人讲嘢有咩唔同呢？咁啊，喺言谈之间有好多嘅即系年轻人啦，都觉得其实我讲嘢都好有趣㗎。你听下感受一下，你就知道我嗰个嘅幽默喺边度啦。咁咁如是者好啦，咁啊即系逐个逐个出去就试下啦。咁即系喺一个大家坐埋一齐，咁佢哋可能喺二三十人面前就公开讲自己一啲佢哋想讲嘅嘢。大部分都系自己鍾意同埋唔鍾意做嘅嘢。咁起初呢，佢哋又觉得呢件事应该唔难嘅。但系做完之后咧就得意，做完之后咧佢哋又觉得点解同我想象中好唔同嘅咧？ 有几唔同咧？ 即系嗱，首先佢哋原本幻想就系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嘛， 就会好似乌嘉伦咁样啊嘛。 嗱，咁啊，唔好先唔好攞我嚟讲先啦。咁但系即系佢觉得自己讲嘢好好笑，原本佢谂住就系话啊，啲人听到嘅时候个反应系会 一定好好噶啦。 咁但系当然即系好似如果嗱，大家有好多即系听过啲做 stand up 嗰啲嘅 artist 咁都听过佢哋讲嘅，就其实佢哋好怕讲笑话，啲人系唔笑嘅。 系啊， 咁嗱而 即係嗰啲年輕人咧就冇諗過，喂，即係當如果自己講嘅嘢自己覺得好笑，即係所謂自嗨啦，而其他人覺得唔好笑嘅時候，首先係點樣樣咧？而其次咧就係佢又講下講下嘅時候咧，發現原來有一啲位咧，當佢出去講嗰啲自己認為自己中意或者自己唔中意嘅時候咧，唔知點解喺度複述自己講緊嘅嘢嘅時候，諗一諗又發現自己嗰啲睇法咧。有少少唔係原本自己所想嘅咁，即係原本好似好鍾意嘅一樣嘢，忽然之間變得啊，可能係因為即係在場觀眾嘅反應種種啦，好似自己原來唔係咁鍾意，冇想象中咁鍾意。 同埋到你上到台嘅時候，你可能啊發台溫啊，又或者自己諗嘅，當初覺得好好笑，當講出嚟嘅時候，咦？又好似爭咁啲啊，原來就唔係咁好笑啊，再加埋台下，呼好似風吹過咁，冇人笑啊，嗰下就啊個心更加驚啊。 係啦，今日完咗即係嗰一個嘅即係大家一個嘅試演之後啦，咁即係我哋又即係靜靜即係坐返低落嚟啊，咁傾下偈啊。咁言談之間呢，我就即係同嗰啲年輕人講啊，其實我都係問佢哋起戶，你鍾意啲乜嘢，唔鍾意啲乜嘢，點解你鍾意嗰樣嘢，點解唔鍾意嗰样嘢，咁叫佢哋试下讲啦。咁啊，嗱呢一个咧就即系有两方面嘅，一个就系咧你清唔清楚自己中意啲咩先。咁我发现咧喺呢一关咧，有好多嘅年轻人咧其实唔系好清楚嘅。我发现咧而家好多人咧都系有得自己身边嘅事情咧系得过且过就算噶啦，即系唔系有好多咩感受嘅。中唔中意嗰样嘢？OK 啦，食咗嗰餐饭，喂嗰嚿寿司好唔好食啊？ Okay、 还可以啦，接受到啦，又唔系特别好味，又冇话唔好味。你中唔中意啊？OK 啦，即系冇话特别点样样去中意唔中意，讲唔到。嗱，呢一个第一关，第二关就系佢有感受，但系唔识得表达出嚟。咁、但系今晚我哋主要 focus 嘅就系喺前者啦，即系究竟你中意唔中意一样嘢嘅时候，点解呢？同时之间就系、是。呢、这、一個係關乎到你自己本身起戶嘅性格，關乎到究竟你係一個點樣嘅人。因為我哋其實好得意嘅，人嘅建立咧係一個好複雜嘅事情嚟嘅，係由我哋出世啊，由我哋嘅背景成長啊，種種噶嘛，而導致到你今時今日咧，你有好多唔同嘅起戶噶嘛。咁嗱，但係喺個過程入邊咧，我唔知阿 Winnie 會唔會有時候我都會迷失嘅， 係 有啲嘢明明你以前好中意噶嘛，點解而家會？变到好似冇乜感觉嘅呢，有时候呢甚至乎会麻木咗嘅。嗱，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爱情就是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啦。即係好多时候呢，你爱情呢一样嘢一开始你会系好强烈嘅感觉。咁当然慢慢就会冇初恋咁强烈啦，尤其是你拍拖拍返二三十次嘅话，可以话系麻木添啊。 老江湖啦，直头。 老江湖添啦。咁嗱，跟住呢有啲嘢得意嘅地方就系话，你明明以往你心目中追求嘅理想另一半系咁样嘅。咁但系你睇返审视返啊，你嘅拍拖嘅 history 呢，你又发现其实呢大部分同我喺埋一齐嘅女仔同我心目中理想另一半系有几大嘅出入嘅。嗱，我身边有唔少朋友都系咁嘅。咁不禁呢就会问自己啦，咁究竟系我唔认识我自己啊，定系因为真系冥冥中遇唔上啊，定系我口味嘅转变呢就无从稽考啦。 哇，呢、這个真系考起我，因为我本身嘅恋爱经验值比较低啲啦，咁反而可能系乌嘉伦你嘅即系分享可能多啲。平时星期二晚啊，同阿青啊 Abby 其实都分享好多，就系、是、你，我记得你有提过系你嘅老婆嘅形象咧，同你一开初拍拖嘅时候嗰、那个类型啊、性格咧、 啊， 完全唔同噶。 都系噶， 即系会唔会系即系男人去到唔同嘅年龄嘅时候，着重嘅会有外表啊、衣着打扮啊。性格啦，咁样慢慢去演变，甚至可能到最尾系只系睇佢系咪一个善良嘅人啊，或者我哋两个性格系咪可以互补不足啊，可以契合到啊，就可以成为一个夫妻，或者去到一个新嘅阶段咁样咧。 所以嗱，呢个其实讲啊讲得到嘅，即系嗱，我都有讲过就系话我太太同我由细到大成长所追求嘅另一半系都几唔同嘅。咁但系如果要讲得到啊，问题就系你会唔会去尝试思考呢一样嘢，即系有多人咧就系觉得我同佢喺埋一齐有 feel 咯， 咁之後呢就係啦，就唔會再深究落去㗎啦。咁、 嗯、 但係呢即係可能唔知係咪我自己即係做電台嘅習慣啦，有多時候你做電台嘅話，如果你喺電台入面開咪你要同人分享嘅話，你要分享好多自己嘅感受。咁嗰啲感受點嚟嘅呢，就係、是、你凡事你經歷過你遭遇咗，你將你自己嘅感受記錄低，跟住不停咁樣反覆思考，我點解會有咁嘅感受呢。咁喺反覆去問自己嘅過程入面呢，你就會產生一樣嘢，就係你對自己嘅一個認識啦。咁因為我自己有呢個習慣會去咁樣做嘛，咁但係我發現其實原來尤其是而家呢一個即係世代啦，你實在太多嘢充斥喺你嘅生活入面， 好忙啊佢哋， 你根本就冇時間俾自己去思考呢一啲嘢 係。係啊，咁所以嗱，剛才烏嘉倫有提到就係點解呢個詞語其實都幾緊要，即係你好多事嘅時候都問我點解中意啊，點解唔中意啊？咁但係喺即係問自己點解之前咧，其實都有一個小方法，一個小遊戲啦，可以同烏嘉倫你做下嘅，我哋認識自己咧，其實係有一個測驗咧，去了解一下嘅。嗱，首先咧，我哋可以拎一張白紙出嚟先啦，咁又好似玩天下太平咁樣，即係畫分開四格，咁、中間咧就寫你個名，唔需要自己嘅全名啦，就咁可能寫 B B 都可以嘅。咁然後咧就分四個角嘅，咁左上角咧就寫一個一字，然後咧就你諗下用三個形容詞嚟到形容自己。然后左下角就写个二字，就写三件你觉得最得意嘅事。咁你可以諗下，未必係真係同你嘅成就相关，即係例如我可以做到个经理，呢啲成就尽量唔好写。係啦，咁呢样嘢主要因为通常呢啲梗係好值得同人炫耀分享啦。咁但係喺呢啲成就以外，你有冇咩地方或者有冇咩事情係可以值得同朋友分享啊，令到你觉得啊呢个呢一件事我做咗之后呢我好有满足感嘅。咁然后第三呢就係喺右上角啊嗰度写一个关于自己嘅主题，即係例如三件你觉得好失落痛苦嘅事嘅。係啦，咁然后呢到右下角呢就比较简单啲啦，写三样自己讨厌啊，各自写三个啊，自己讨厌或者中意嘅嘢啦，食物又得啦，行为又得啦，人亦都可以嘅。咁你可以咁样四个格仔咧写满咗之后咧，就可以测试下究竟咧你系一个点样嘅人啦、啊。 哇，你俾少少时间我谂一谂先， 系咪俾个广告时间你写下先？ 转头翻嚟继续 揭晓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哇，其实我而家呢对住呢一张纸喺度写嘅过程入面呢，忽然之间要諗其实都几难。即係我自问我自己都成日反复思考自己嘅喜恶㗎嘛。 去囉。 但你忽然之间要諗呢都唔系话随随便便可以即係諗到出嚟，我感觉系。 係嘛。 咁但我尝试下啦。首先我哋讲话第一格㗎嘛，用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 自己啦。 你系咪都有写呀？ 係啦，我已经写咗细细格。 咁我讲先呀。 都可以我讲先嘅。 啊，不如你讲先啦。 我嗰啲就比较骑呢呀嘛。用三个词语形容自己，第一个复合。复刻听落去好似好怪呀嘛，其实是一个日本嘅词语，即係话你个表面个样同埋你内心呢係好唔同嘅一个人。复刻尤其是黑呢即係代表黑心。即係我睇个样好似个个都觉得呢我斯文啦，有大方有善良啦。咁但係其实我内心都有恶毒嘅一面嘅，我成日内心都会不停咁讲粗口嘅。 唔係喎，睇你个样都其实唔系好善良，好似天使咁sorry。完全冇呢个感觉。 原来咁样 啊。你系咪自欺欺人咗其实OK。 好，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自己系一个好善于观察嘅人，即系我会留意到，例如呢个人，原来佢咳，咁我就可能会走去茶水间斟杯水俾佢，即系费事佢即系逐亲啊，或者喉咙唔舒服啊嘛，又类似咁样。 点解我咳咗咁耐冇水嘅喂？ 因为你自己斟咗啦嘛，我要观察到你斟咗水 冇杯，你睇下我边有水杯喺度啊？我而家仲咳紧都冇， 冇我听唔到你 咳。就喺度讲，啱啱就一个善于观察嘅人，不过观察咗做唔做系另一件事啫嘛。 嗱，咁样就系点解嘅解 说呢，呢个稍后可以公布下。咁第三个 有得解嘅， 系啦。咁第三个咧就认为自己系一个好慢热嘅人，即系你知识我咁耐都知啦。其实我哋系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你先要会真正咁了解到我系一个咩性格嘅人啦。咁所以就用咗呢三个词语嚟到形容自己啦。 哦，咁话呢一个真系比较贴近一啲啦。三个入边有一个我认同， 我多谢你、啊。 我是其中两个，我系一半一半啦。 多谢你啊。 咁啊，我自己咧、三个形容词形容自己嘅话咧，我第一个谂到咧就系我一个几随意随性嘅人啊。即系咧，你可以话求其，即系但我系嗰啲咧，真系好船到桥头自然直嗰啲、 啊。 即系我觉得嗱，与其你喺度即系烦啊，喺度自己苦恼啊，对件事无补于事嘅话咧，我都不如就唉唔紧要啦，总之买到嚟就食啦，即系再谂办法啦。我系嗰种嚟嘅。 系、 咁第二种就系我系一个几乐天嘅人嚟嘅。我觉得自己都系嘅、啊，即系有多时候咧，啲人咧就先天下之忧而忧嗰啲咧，其实嗱，嗰啲人有嗰啲人嘅好处， 系啊， 但系我就选择就系、是，唉，烦咁多做咩啊？天跌落嚟就当被冚啦。 哦，其实我觉得有相关嘅，因为落天，所以你求其咯。 都系 有个连带关系， 都有个连带关系嘅。咁但系大抵都知啊，你见到头嗰两个都有啲相关咧，咁我第三个咧亦都关关地事。 系， 我真系觉得我自己一个好善忘嘅人。即系简单嚟讲，冇乜记性，即系真系嘅喎。嗱，呢一个咧就系好多时候咧，你同我倾翻咧，无论系开心或者系唔开心都好咧，有好多人有好多记忆嘅，甚至乎我都讲过，唔单止系 3D 嘅，甚至乎系 4D，即系咧去到嗰啲画面啊，边年边月边日啊，我哋做过啲咩，讲过啲咩， 食过啲乜嘢， 佢系记得埋你食嗰样嘢嘅气味啊，当时你着嗰件衫啊，咩颜色啊，一啲好仔细。嘅嘢，佢都记得好清楚嘅。我系完全冇印象嘅，大佬，我系在场嘅其中一个人，甚至可能当时我系哔哩吧啦讲好多嘢，但系我完全系唔记得。 系啊，佢会记得有个人同佢讲过类似嘅嘢，但唔记得嗰个人系边个，同埋喺边一度发生过呢一件事嘅。 系，我完全冇印象嘅系。咁啊，呢一个可能即系我觉得吓，都关关地事。有时候点解？喂，点解你好似唔系好多嘢都唔烦嘅咧？因为其实我系。一嚟可能唔记得 啦，真系唔记得啊嘛， 真系唔记得。后屘原来我要烦呢一件事，咁你提一提嘅就我当下都可能会有啲咁多忧虑嘅，但系眨下眼之后咧，又好似唔记得咗咁样嘅系。 咁好啦，开股咁先讲咗啦，呢一个左上角啊，形容词形容自己咧，系代表自我概念。简单啲嚟讲咧。即系你对自己有几了解？咁当然啦，究竟系真定假咁啊？唔知啦。咁因为好似我刚才讲嗰几个形容词，原来乌嘉伦就系觉得一个系啱我嘅。咁而另外你讲嗰三个，我觉得三个都好切合到对方。咁当然啦，其实呢、一个格仔咧，其实亦都系反映你系通常用乜嘢形象。去展示俾其他人睇、即係例如我希望大家觉得我係一个好观察力好细心嘅人，或者可能觉得我外表斯文内里就比较黑心，係啦。 我怕你话 open 啦，真係有错晒。 讲呢啲係啦。咁所以呢其实可能你到过咗几年或者係你十年前嘅乌嘉伦去做呢个测验嘅话，其实都唔一定系呢几个形容词，因为每一个时期嘅你其实都会唔同㗎嘛，就系咁样样啦。咁同埋亦都可以由呢几个形容词呢去反映到，咦，你最近有啲咩生活嘅意义啊，会令到你形成一个咁样嘅性格呢。咁你呢个呢都可以问下自己，点解我会有呢啲形容词呢，咁样啦。 係咪咁，但我想问你自己睇系一个嘅形容词啊，人哋睇同你嗰个又唔同嘅话，咁其实有冇所谓 㗎？冇所谓，咁即系正如地球有好多唔同嘅面噶嘛，咁唔同嘅人系会睇到你唔同嘅性格噶嘛，好似 喂，因为我喺度意思啦，点解我咁问咧？即系话，如果当你睇嘅嘢同人哋睇嘅嘢咁大出入嘅话，等唔等于其实你唔够认识你自己，定系点样样咧？ 系咪即系我唔认识我自己？ 系啊，我其实开始怀疑，其实我会唔会认识你多过你认识你自己咧？ 咁会唔会系你唔够发掘到我系其余嗰啲一面咧？系咪？ 唔系，我起码我发掘到你原来自己系觉得自己个外表系好天使啊， 唔系天使，只系比较斯文。 我真系唔觉咯，呢个系有眼嘅人都睇到噶嘛，因为系 咁啊，你要擦板子对眼啊，系嘛？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新聞翻嚟咧，繼續老和玩家死，我覺得今晚會唔會唔夠時間啦，朋友？ 即係我哋頭先 講咗咁耐先講一格，我哋而家講緊呢一個叫咩表啊？呢個係叫做 呢個係四格遊戲資料啊，用嚟認識自己一個表啊。 係啦，咁呢個四格遊戲資料咧，我哋將一張紙啊劏開四份咧，啱啱就係講咗啊左上角嗰一格啫，嗰格係代表咩話？ 你嘅自我概念對於自己究竟有幾了解啊？ 係啦，咁好明顯啊 ，Winnie 就唔係好了解嘅啫。OK 啊，咁而家我哋講左下角嗰一格， 好啦， 咁佢就話寫三件自己覺得最得意嘅事啊， 係啦，仲要係盡量唔好講自己成就嘅嘢，因為好多時啲朋友啊，去到一定年紀就想當年啊，我賺幾百萬啊嗰啲咧，唔好講，係啦，係一啲內心上你覺得自己得意嘅嘢啦。嗱，我咧就寫咗試過自己出走去出國旅行，但係又平安翻嚟。我覺得呢個已經好重要噶啦，起碼我冇唔見錢 先啦。去邊度先？ 其實台灣啫，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已經係一件件好厲害嘅事噶啦。其實 咁都係，咁我唔記得寫呢個添，好嘛？ 好，咁另外咧就係我完成咗自己19歲嘅志願。 吓系咩啊？ 不过呢个都同成就有啲关 系，系咩？ 就系可以入到我心仪嘅浸会大学读书，再入到电台，同埋可以做到商台，仲要系商台呢个地方，都叫做有少少关事嘅。不过 你好细个已经想入噶嘛，系嘛？ 读大学嘅时候有谂过噶啦，已经，因为。电台嘅话其实就当时我比较喜欢听隔离台啦，叱咤903啦，咁当时就会对电台工作有一种憧憬啦，係啦，咁就会有咁嘅諗法啦，咁而我即係好侥幸咁样喺十年之后叫做完成咗自己嘅志愿，都叫做值得恭喜下。 啊，好，排俾啲掌声你 好。好，多谢。好，快啲讲啦。咁然后咧，第三个咧就系我加入咗大学嘅剧社，令我觉得好有成就感。 哦，系 啦，喺嗰度燃烧自己嘅青春，同埋燃烧自己嘅体能咧，系一件好值得纪念嘅事。 系燃烧啊，用呢个 系啦，燃烧嘅青春系用嚟燃烧。 系咁啊，我自己咧三件最得意嘅事咧，第一件事就系我记得嗰阵时候咧，花咗两日两夜，爆咗一只 game。哇！嗰只 game 我真系同你讲，虽然冇人知啊，我想话俾你，虽然冇人知 叫咩名啊？ 嗰只 game 叫 Siren， 我记得有一晚同阿 August 同埋阿生讲过，哇！嗰只 game 真系黐线，我同你讲。但我爆咗之后，我就望住当日太阳升起嘅日出，我就有啲感动流涕嘅感觉。我同你讲，哇！呢、這个人生嘅成就啊，呢、這个系咁啊。第二个咧，其实就同做电台有啲关系嘅，就系嗰阵时候咧，我帮阿郭做节目咧，咁就成日都要做一啲啊祝婚祝寿嗰啲点唱。咁其中一个令我好深刻。就是咧有一对嘅，即系当时啦吓，未结婚嘅情侣，咁但系即系个男嘅打上嚟就话想做个结婚点唱俾个未婚妻，咁咧我就 follow 晒成个即系求婚过程，甚至乎咧系喺佢结婚当日咧就整咗个声带俾佢，咁我又去埋佢饮佢个餐添，咁即系嗱对我嚟讲，我觉得咧好难得嘅一个体验就系话，喂人哋 big day 同你又唔识，虽然你做电台啫吓，咁但系你可以 be part of 佢嗰个 wedding 喎， 系啊，人生入面重要嘅一日， 系啦， 就你有份参与啦， 你有份参与，咁就虽然咧，即系到而家我哋就冇乜联络噶啦，其实就咁，但系当时我觉得咧，可以即系分享到佢嘅一份喜悦，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难得嘅经验啦。咁而第三个咧就系一个啊。这个又是一个爸爸的感动来的。因为呢，即是我觉得呢，有小朋友之后呢，这个都可以说是自己一个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呢，个仔学了你一些好的习惯。而当你见到系啦，即系唔系话任何习惯都学，即系 坏习惯学咗啲咩？ 即系例如嗰啲污糟嗰啲啊，求其撩完啲鼻屎抹落张台度嗰啲咧，嗰啲唔好讲啊 ，OK 啊。咁嗱，但系咧有啲好嘅习惯，例如话咧，佢一开头咧唔识嘅，咁你亦都唔系话刻意要佢教佢话你一定要咁样样去做，而佢跟住做，而系咧佢见到爸爸做，佢又跟住你会去做。 啊，潜移默化。 例如系咩咧？例如就系咧，我习惯咧每一日即系行落楼下嘅时候。去攞车嗰阵咧，咁我经过可能即系同嗰啲Secure 哥哥啊，咁会打招呼。 早晨， 早晨咁样样嘅。咁我以前呢个仔咧系掂行掂过嘅。 哦， 咁有时候我同佢讲话你叫早晨啦，咁佢都唔理嘅。咁咧有一日咧，忽然之间咧，我未开口叫嘅时候咧，佢已经叫早晨。 哦。 你点啊？今日突然间好风骚咁样， 仲要你点啊？今日又跟进噶喎。 系啊，咁啊，自此之后咧，佢每一次咧行过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个早晨咧教出去嘅。咁、你见到嘅时候咧，你觉得应该系自己啦，我自己同自己咁讲啦，应该系我影响佢，所以佢变得咁有礼貌。咁我自己就好欣慰。 哎呀，老怀安慰啊！ 咁我觉得呢个都算系一件我觉得吓系最得意嘅事情啦。即系虽然呢啲系算不上系啲咩嘅成就，但系你觉得哇，对自己一啲身边嘅人有个咁嘅影响，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嚟嘅。 嘅。 嗯，咁而呢一格代表乜嘢呢？就係、是、你嘅自我价值啦。咁因为有啲朋友可能嗰一格系写、哦、我觉得我自己美若天仙啊，又或者系我可以做到一样好劲嘅事等等，即係例如乌嘉伦就话用咗两日两夜打机，原来系佢人生入面值得好纪念嘅一个时刻。 好有价值嘅感觉系嘛 。对我嚟讲 系。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其实系反映到呢你嘅自我价值系建立喺咩部分，又或者例如第二日啦，假设世界末日嘅话，你最想守护嘅系乜嘢呢？就可能就系呢几样嘢，即系可能你系揽住部游戏机咁 样， 直到世界末日。 好 sad 呢一件事，世界末日嚟嘅时候，点啊？你想同咩度过呢最后嗰五小时啊？ 嗰个游戏啊， 就系嗰部游戏机啦。哇，好 sad 啊！呢一件事真系。 咁当然啦，可能系你一啲价值观系都反映到啦。咁可能系由你嗰个答案入面都可能你对于家庭呢样嘢系好重视嘅。咁呢一个系你其中嘅一个价值观。咁所以亦都系点解有个落户玩家，因为又打机啦，又讲下屋企人啦、 哦，原来 讲下呢啲自我提升啦、 啊。多谢你重新帮我咧讲出我哋呢个节目嘅、 主旨 嘅主题啦。第三项啦，就喺、是、右上角。咁呢一个其实我都即系花啲时间谂啊。头先佢话要写三件咧失落痛苦嘅事，因为对于我嚟讲，我头先讲我系善忘噶嘛。你要勾翻起我呢一啲嘅回忆，对我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咁、你写咗三样咩咧？ 哇！呢、這、一个咧就系、是、其中一样咧，都同最近我头先有提。都有关，我仲未找到自己的性格，即系每一个都是哇独当一面啊！我自己系 即系呢个系你失落痛苦的事之一啦。 系啦，到而家我点解 找自我 咁多年都未找到，仲唔系值得记录嘅事？好啦，咁另一个咧就是我早前咧就同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去打开心窗，即系讲我自己最近发生嘅咩事啦，觉得自己好唔开心啦。咁我分享完嗰件事之后咧，我个朋友就系话，我觉得你好幼稚，仲要好自私。系啦，呢一个其实到而家我仲系未能够释怀到啊！即系点解我可以即系打开个肚皮同你分享我嘅事，但系原来你会竟然系得到一个咁嘅回应，咁可能呢一个系一个正确嘅分析啦。咁但系喺嗰一下，其实我会觉得我心系真系好难受咯。 即系俾人插咗一刀咁啊！ 系啦，真系，仲要系我冇着衫嘅时候，你仲要插我一刀。假设啦，个心灵上啦，系啦， 得我着翻衫先 ，OK。 系好着翻衫。咁而第三样咧，我就系觉得自己越嚟越冷淡啊！即系对于件事个关心程度好似系低咗，即系例如 咩事先？ 对于周遭嘅朋友，即系例如当朋友分享啊，最近好唔开心啊，我都会即系好习惯咗。哦，系啊，哦，即系会好淡淡然咁样嘅。 我有时候都会咁嘅。我发现咧，你同我一样啊， 系嘛？ 你同我一样咩咧？开始老啊，呢个系老嘅先头嚟噶，真系你讲系。 当经历咗世上太多嘢嘅时候，就会开始冷淡啊。 即系有好多人咧，年纪越大咧，对周遭嘅事就会冷淡起嚟，即系因为你觉得，唉，都系咁噶啦， 系啦， 生活都系咁过 啦，你愁都冇用噶。 咪系咯，即系反而咧，你会同自己讲就话，唉，总之你当呢样嘢唔系你嘅，啊，成盘系血，当佢无事咁样嗰啲咧，咁你嘅生活就会过得自然自在一啲噶啦。 咁但系人唔系应该对自己生命充满热？ 你啱噶，嗰、那个系一个斩脚趾被沙虫嘅生活态度嚟噶，所以我系唔建议噶。其实大家应该咧，好似 Winnie 讲话，真系重燃翻自己嘅青春， 系啦， 燃烧起来啊，系真系有需要噶。系 嗱呢一格咧，其实咧就主要系睇下自己，你仲想去了解或者你知道自己系出现咗啲咩问题，因为好多时一啲失落嘅痛苦嘅事咧，可能系面对一啲有原因噶嘛，咁唔会无情情去发生噶嘛，咁所以呢个时候就可以问下自己，点解会发生呢啲嘢，甚至系喺呢件事入面，你想知道啲乜嘢？咁当然啦，其实呢一格咧就未必系真系净系讲失落痛苦嘅，你可以写一啲其他嘢都唔顶啊，即系可能你分享最近好抑郁啊，或者好其他唔同嘅事啦。咁呢一格咧，其实系反而系俾你自己谂下，你仲想知道自己去乜嘢，去写三样嘢出嚟。 啊，咁你头先就讲咗即系三件失落痛苦嘅事啦，咁我就包办啊第四个框框啦，即系三件讨厌或者喜欢嘅东西、事情或者行为啊嘛。 系 我中意嘅三样嘢，一次我讲俾你知啦。 好， 我部手机吓。第二蜘蛛侠吓， 多谢你啊！ 第三咧就系海贼王 哦 ，One Piece。 哎呀，我都系啊， 系啦 ，OK， 好啦，咁啊，三样我唔中意嘅系咩咧？中药、西药、杂菜。 好讨厌呢三样嘢，坦白讲，我真系顶唔顺嘅呢三样嘢系。 嗱，呢一格系代表乜嘢？其实真系纯粹系收集资料，等自己了解一下啊，点解我咁中意呢啲嘢，或者我点解咁唔中意呢啲嘢？即系例如我点解唔中意杂菜咧？咁因为可能系杂菜真系太过健康啦，或者佢觉得完全冇味。咁呢一啲其实系即系对于呢一啲中意或者讨厌嘅嘢，有对于自己有啲咩意义啊？咁呢个时候都可以反问翻自己，可能你喺呢啲中意或者唔中意嘅嘢有归纳点，即系例如蜘蛛侠同埋海贼王有个共通点，就系个男主角好正义，会再拯救世界嗰种热血喺度。咁可能你会揾到一啲共通点喺入面，咁就从而咧，令自己咧可以再下一步啊，更加去了解咧，究竟原来自己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好啦，咁啊嚟到今日嘅两难题环节啊，希望你今日考我嘅两难题唔使太伤脑筋，可以解决到啊。 系嘛，但我咁啱就系问正你最讨厌嘅其中两样。 咩？ 就系关于疾病啊。 哇！ 即系你知道病嘅嘢冇人想噶嘛，咁但系遇到一个情况要你揀其中一样痛苦。 哇！ 第一就系宿醉七个月。即系饮醉酒嗰种晕陀陀啊，想呕啊，甚至唔清醒啊，七个月，又或者连续七个月狂咳喉咙痛， 哇，好辛苦啊！ 谂起都觉得辛苦啊！点 解要咁啊？即系知我曾经咧，因为我病得太多， 久病成医啦，系嘛？ 我唔系久病成医啊，其实每一次咧，例如话当我咳啦，你知我。百日咳嚟噶嘛？我咳紧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唉，咳真 系 好辛苦，我情愿伤风。跟住咧，但系咧，我一鼻塞嘅时候咧，哎呀，鼻塞真系好痛苦，我情愿头痛。但系头痛咧，我真系因为经常都有偏头痛。我有段时间我同阿飞凤研究，我成日都偏头痛，唔知做乜鬼嘢，系咪唔够瞓定乜嘢嘢咧？咁有时候佢又俾一啲吓佢自己觉得嘅一啲嘅原因啊，咁、叫我留意一下诸如此类。 系 咁即系有时候头痛起上嚟嘅时候，我就真系又觉得，哎，我情愿头晕，但头晕又唔好。好受，所以其实咧，你一问到就系话你会选择边一种痛苦嘅话，对我嚟讲系好难拣。唉，如果真系要讲嘅话咧， 连续七个月、 啊，连续七个月、啊， 真系好恐怖、 啊。因为我最近实在经历咧咳咧，经历得太痛苦啦、你即系体会唔到我最近咳咧，系咳到晚晚都瞓唔到觉， 系 feel 到个肺就嚟要甩出嚟咁样。 系啊，一个咁样嘅状态，你去问我嘅话咧。我会揀宿醉咯， 系嘛？ 我觉得我会揀宿醉，虽然我唔明两样嘢之间，我揀咗之后有啲乜嘢嘅，即系原因或者系反映啲乜嘢嘢啦 其实冇咩原因啊，只系觉得你个痛苦入面，你系想喺你嘅肺部嗰阵觉得好痛楚啊，定系喺你嘅胃部同埋你嘅头部觉得痛楚咯？ 哇！呢、這个两难题会唔会无聊咗少少啊，老友喂？咁即系嗱，如果问你嘅话，你系会点揀啊？ 哇！如果呢一个我都叫做还可以，我谂我会揀宿醉。即系可能宿醉嘅前提，因为你已经系 wet 完啦，好开心啊， 咁先搞到咁后苦咁样啊。 系啦，咁但系如果要我拣宿醉定系经痛七个月咧，呢、這个真系难拣啊！ 哇，呢、這、一个我真 女人最、 啊、 未去到最痛嘅，女人很痛啦，嗰种哇影响到你嘅工作，其实都唔能够好正常咁做，然后又典藏典者啦，有啲朋友直头飙冷汗啦，食咗好多粒止痛药都唔得啦，哇呢一、這个真系两个都好辛苦啊，真系。 即系如果宿醉同经痛七个月啦。 我真系唔敢想象啊！ 即系呢个嗱，呢一样嘢咧，系男人永远冇可能会明白或者感受得到噶嘛。即系其实有时候都好爱莫能助啊。 系啦， 因为即系好似我太太有时候都系噶嘛，即系哇一咁啱遇正嗰几日咧，跟住就话哎呀好唔舒服啊，咁。当然其实佢嗰个情绪你系要照顾嘅。你知道通常呢唔舒服起上嚟嘅时候好自然都会发脾气㗎啦。咁、但系你又真系做男士呀可以做啲乜嘢嘢去令到佢个人呢舒缓一啲呢 系咪但我觉得呢个时候呢反而系男士出手嘅好时机喎。 点样啊 嗱因为呢当佢呢啲咁敏感嘅呢几日你都可以照顾到佢体体贴贴即系证明你一个暖男啦即系例如喺佢即系好辛苦要揽住暖水袋嘅时候嗱你身冲好一杯热朱古力俾佢，適當嘅時候俾佢擁抱佢，唔緊要。有咩事喺我度？如果你覺得好辛苦嘅話，你打我，打我啦！ 系咪好韩剧啊？啲情节。 通常我会想讲嘅就系话咧，嗰几日咧最好就去旅行啦， 少见啲， 自己避开。 咁辛苦，仲要去旅行， 即系话诶，佢有事啊，公干，跟住咧几日之后先至翻翻嚟。咁呢个讲笑啫，但系我觉得都系嘅，都系嘅。嗱，其实咧有时候咧，女士啊，辛苦嗰、那个即系嗰个嘅状况咧，其实唔会因为你话摆一杯热饮、或者即系一个拥抱会降低，未必有嘅。但系咧喺呢一样嘢你做咗之后咧，心灵上因为得到个即系安慰啊，对佢嚟讲咧，其实会系即系安心咗啊。咁、即系嗱呢一个阿 Win 一个好提点啦、即系当啊你嘅另一半啊，或者 暧昧紧嘅。 系啦，总之你身边有人啦，处一个状态唔舒服啊，哪怕缩醉又好啊，咳紧又好啊，或者系啊M 嚟又好啊，咩都好啦、其实最重要系咩呢，就系侧边嗰人支持。 如果冇嘅话，咁就更加空虚寂寞冻啦。 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唔想空虚寂寞冻嘅话，好简单啫，搵翻个男人咪得咯，解决晒所有问题噶啦。 我讲妈咪咪得咯，妈咪。 你妈咪可能唔想理你， 瞓咗觉啦，而家 陪着你，即使挤身过山车里，亦让你安安稳稳，毫无忧虑。将保镖捍卫你，活于堡垒，期望你未领会空虚。承受你的身躯，只怪你饮醉，亦让你奔波之中仍能安睡。什么敢吓坏你，将它踏碎，并未惧犯杀生罪，由我面对。一直会保护你，不要怕，要你的每秒钟也可生活在雨雪风化，就交给我去代你应付世上疮疤。一直会保佑你，不要怕，为你遮雨挡风，维持不屈服的优雅。巴不得一世在你眼前，不必你牵挂。水果不送花给你，是为了一双风使你有准备。什么都教导你，什么都理，如像你父母别生气。如若想翻花光心计委屈你，就让我辛苦一点也撑得起。若不想再受气，专心做你，现实就让我挡住忠于自己。一直会保护你，不要怕，要你的每秒钟也可生活在雨雪风化，就交给我去代你应付世上疮疤。